那在人寿保险的这个大范畴当中啊，还有两个概念是我们上周没有说完的，那就是年金险和两全险。在这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去着重这两个概念和大家进行分析。那我们首先来说年金险。 准备好笔记，上课。 那么在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去攻克年金险这个概念哈。很多人拿这个年金险可能会和比如说养老保险啊去进行一个对比。首先能不能请王悦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年金险的概念呢？ 其实我们在之前的几次节目呢，我们也和大家传递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平时呢购买保险的这样的行为呢，很可能和我们比如说去商场购物这样的行为呢可能不太一样。我们去商场购物呢，我们叫所谓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通过转移我手中货币的所有权去置换商品的所有权。但是我们买保险这个行为呢确实不太一样啊，我们是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和保险公司呢签订一纸合同，各自承担各自的权责和利。我对于我们客户来讲，我们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就是我们要如数的、如期的缴纳保费，而我们享受的利益呢，就是如果我发生了合同条款中约定的事项的时候，那保险公司就要予以我赔偿或予以我给付的金额。那一般来讲，是什么区分于不同的保险产品呢？就是它在合同条款中约定的责任不同。那我们一般来讲可能有重疾险，比如说罹患大病了，保险公司会给我们钱。我们会有寿险，比如说身故了，这个保险公司会给我们钱。好像听起来都是坏事。那有没有什么说有好事还给我的钱呢？其实也是有的，就是年金险。它只要判定我们在这个整个保险周期内比如说每一年的时间是生存的啊，就给我们钱。所以从这一点呢，它在一定程度上和我们的社保养老金有点一样啊。在这个判定方面，只要判定是这个人是活着的啊，就会按照合同的约定去给我们钱啊。这个 是表扬你健康的活着。 对的，对的。然后呢，它有点类似于一个什么概念呢？类似于一个蓄水池的概念。就是我们自己呢，可能我们平时有一些储备的习惯，我们可能会用现金呢，会用其他的这种金融资产。保险年金保险呢，也像这样的一个蓄水池，可以呢把我们平时不用的钱呢存到蓄水池里，等我需要的时候就拿取出来使用。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呢？它所有我们给付的年金都是在合同条款中约定的啊，就说你在合同成立的时候，你每一年能拿多少钱，你是非常清楚的。它是可以提供一个非常稳定的现金流的。那比如说我们自己去找工作，我们肯定也希望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我们追究它背景的原因，我们真的是想要一个稳定的工作吗？其实不是，我们是想要稳定的收入。而年金保险呢，它的作用就是帮我们提供一个稳定的收入，相当于我对未来的现金流呢，可以做一个规划。比如说我养老要花多少钱，每年要领多少钱，你就可以通过年金险做这样的一个规划。 我每年存一部分钱在这个年金险里边，然后等到某一个期限到了，然后可以每年给我返钱回来。 比如说一般会有这几种规划，我自己做自己的养老金规划。那我就可以约定我60岁的时候才开始领。比如说我觉得我60岁的时候每年可能我需要这个8到10万，那我就可以通过年金险我设计一个每年领8到10万的这样的一个年金计划。然后我比如说我交三到五年，我长一点交10年，把这个钱交完，我就不用再管它了。然后等到我退休的时候，我就可以通过这个年金险再补充个8到10万到我的生活中。就可以享受一个这个还不错的一个养老生活。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惠民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北京京惠保参保倒计时仅剩3天。去年全北京有150万人参保，今年保障升级，一年只需79元，最高享330万医疗保障。微信搜索北京京惠保了解详情。健康不是一切，但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然而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日益紧张的生活节奏，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使疾病越来越容易侵袭我们的健康，也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精神和经济压力。为缓解北京市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惠民保险北京京惠保应运而生。2020年10月问世以来，就受到150多万北京市民的青睐。2021年度北京京惠保首先保障变得更加全面，